叫三口该三魂，三年三月三里三十三口三魂，龙不带小包的乾坤呐，不念那里三国词八热词丧命，不念那里智罗的一热词八里此一番秦公取定金赔罪，你把那豪言奉听，郭娘娘降下罪有功，丹臣是才奸，亲的朋寡人应有春，寡人家酒我不听谗言，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呐，故事有大我的名呐，臣们好意比那国如的勤奋，我叫一声姚皇兄姚子狂，搬家王国的爱情你哪里休流泪，免了北臣放大了胆，一步一步损呀定那了寡人， 来将要登台的呢是一位梅派的演员。哎，戏迷朋友会问，菊萍肯定报错了，那我给您讲段故事吧。话说当年呀，这个梅兰芳先生对西孝伯先生啊还有这个一段知遇之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当初呢他刚刚崭露头角，梅先生就邀请他到自己的班社来当头牌的老生，因此呢以后在艺术上呢也学到了很多东西。那接下来我们请出的就是来自天津实验京剧团的新秀李珊珊，来为我们演唱《凤还巢》。 Bye.